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s.com。我系澳门良心嘅周庭希。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咁今日土八就俾咗啲支旗我哋揸啦，咁 我哋都冇揸白痴仔咁， 咁都当系一个即系叫压力测试啦，系咪？ 系啦，即系又系啦，希望大家都仲喺度听紧 live， 咁系啦，即系都提提大家啦，都即系系啦。各位网友帮帮手啦，即係订阅呢个 YouTube 嘅频道，咁我哋 YouTube 呢就係香港花生 HKPeanut.com， 咁即係希望大家 subscribe 啦，即係我哋 subscribe， 即係我哋就之前呢，其实我哋呢两个月呢嗰个增长率都好快好高嘅，咁但係相对于我哋整体个收听率嚟讲呢其实都唔算高，咁希望大家有听花生台嘅喂都咁多个掣 ,subscribe 呢个掣其实只係弹指之间嘅事嚟嘅啫。咁另外一样嘢啦，就係、是、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喺过年嘅时候，咁鼓励下我哋即係花生台一众主持啦，咁即係我哋嘅货金户口呢就係呢个汇丰 023-2803-838， 咁我哋仲即係我哋招募义工嘅计划呢都仲係係 work 緊嘅，咁我哋希望大家都踊跃去参与啦，係咪即係都去即係了解一下网台嘅制作系咩回事。事啦，咁仲有一样嘢就係话喂咁我哋花生新闻网咁亦都係好需要大家支持嘅，咁希望大家即係睇到啲即係新闻啊 flag 啊，即係自己多啲睇下，即係多啲 share 啦，係咪，尤其而家即係叫网媒嘅竞争咁大嘅时候，咁我觉得係即係好需要大家鼓励嘅，咁同埋就係话大家见到啦，就係、是、我哋而家呢咁我哋都好准时，日日都会有啲即係一學花生，我哋有自己嘅即係一啲专题，即係就算係少啲嘅报道呢我哋都会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就係话喺网媒嘅世界里面嚟讲係要靠自己嘅发大去嘅。咁我哋嘅新闻要自己做，係咪，而我哋事实上我哋亦都唔应该妄自菲薄啊，喂我尤其我哋阵容咁强大，係咪，咩 有独家㗎，曾几何时。 梗係有啦，大佬。 几时做花靓係咪几时做返啊， 咩做返啦， 独家囉，即係嗰啲访问啊。 咩有琴日阿昌咪做咗囉。 喔 即係访问呢个戴耀廷咪做咗囉。 喔係啊，啲玩下本土派嗰啲呢。 係啊，即係如果你唔系睇个访问嘅话，你点会知道即係戴耀廷点样睇呢个本土派呢，咁样。咁但係我都提一提啦，即係其实戴耀廷佢呢个雷动计划走出嚟之后呢，咁我都专登去即係听咗一节呢、這个即係阿鸠达佢讲乜 Q 嘢啦。咁原来佢话即系呢个雷动计划呢，即係呢个意念呢去发明喎，佢话。呢个佢讲先喎，即係呢个反手为攻。 佢咪主张各国做㗎嘛，又唔系泛民嘛，你自己。 咁总之其实 佢几时韩国人咩都话佢发明嘅。 咁大意嘅意思就係话呢，总之佢话佢鸠做就係鸠做啦，系咪。咁即係佢又觉得戴耀廷佢做呢个咁样嘅个雷动计划出嚟系冇方案嘅。纯粹是一个呢即是打击政敌的一个即是一个方案来的。咁打击政敌喂你首先要从政先啦，即是你不从政你有何政敌可言呢，咁佢都讲到明话唔选喎，係咪，咁你唔选你嘅政敌系边个，呢个根本上可笑嘅，完全系。咁佢亦都讲过嘅，佢自己唔系冇私心，喂佢但系想保住自己份工，喂其实讲真的何止系佢份工呢，老实讲。即是你所有良心肯讲真话嘅人，喂其实嗰份工其实都系要保住嘅。喂老实讲。即系喂唔通我哋要保住亚视嗰啲人嘅工咩，老实讲。我哋更加即系喂恨不得随之而后快啦。点解我哋可以容许呢啲咁嘅传媒毒瘤，呢啲媒介毒瘤啊，即系喺度生存落去啦，唔系抵死嘅，其实你亚视嗰班友系咪我哋唔知一个笑话啦，讲真係一个耻辱啦，即係你呢个界别嚟讲係。咁

即係嗰啲保險公司大公司成日開大會㗎嘛，即係可能個 CEO 退住成班 agent 過嚟，即係成日都好多啲洗腦言論，都發表好多佢哋自己啲政見嘅，咁當然都係藍絲帶政見啦，都係咁，所以 嗰行係咁㗎嘛，你話 係啦，嗰行係咁，即係好 Q 難搞，但係即係我又唔係話即係保險起動做呢樣嘢係壞事，只不過話俾你聽係即係冇咁易咯，就係咁咯，係啦。 OK， 系咯。 有边啲专团系，就物咗边啲即系界别系即系易啲做到嘅，其实系。 睇落饮食界就 O、OK、K。 其实饮食界咧，我就跟即系嗰阵时啊，听阿萧公都提过嘅。咁啊，萧公喂，其实佢都讲过资格嘅。阿龙，你点啊查下资料系点样咧？ 我喂饮食界好简单嘅啫。喂，大佬，你只要持牌就 O K 啊。食环署嗰度。 即系哦，你有食环署。喂，咁呢个好容易、啊。 系啊，但 咁照道理嚟讲，其实你自己本身喺茶餐厅咧，你有食环即系嗰个牌照咧，咁就有票啦，应该系。 表面上系咁样嘅。 咁啊，你起码即系。你做茶餐厅都好，你都要即系记得登记做选民先啦，起码都要。 系啊，你仲系嗰啲咩餐饮业协会嗰啲会员啊嘛，咁、啊、你如果大规模入去嗰度咪 OK 咯， 系嘛 吓？大问题就系你嗰个会籍系点样立翻翻嚟咧？呢个第二样嘢啦，讲到尾咪就系垄断咗喺某些。 咁譬如喺呢、這个即系、就是、Open Rise 度卖广告，就系叫一啲咧即系注册嘅商户，即系登记做选民。 唔系啊，不如叫咩啊？谭小环啊，而家就 啊，唔系呢个就阿萧公讲过嘅，阿萧公提议过。 系啊， 咁啊，不如叫个谭小环咧，就即系登记做呢、這个即系、 餐饮业协会会员，佢、就自读系啦，咁然后再。攞住佢呢个食环牌，佢就可以自动单挑呢一个张宇仁噶啦， 系啦，咁因为其实佢嗰阵时就都即系雨伞运动嗰阵时好撑噶嘛， 系啊， 系咪？即系吴文远嗰边系咁，即系喺度抽佢水，食佢嗰边鱼蛋啫嘛，记得吓，即系 佢纯粹俾人抽水啫，唔关事嘅呢件事。 我唔知啊，即系阿谭小环认得佢啊嘛，即系请佢食鱼蛋啊嘛，咁啊系啦，咁可以喂，真系可以谂得过啊，大佬，即系呢、這个。喂，長期以嚟我哋都忽略咗呢樣嘢係，係嘛？即係呢個我反而即係阿戴耀廷冇提過啊，但係其實我哋可以積極啲思考下喎。咁但係而正正反而我哋見到好遺憾一樣嘢就係十八專團竟然冇飲食界喎，真係。 系咯， 咁 系咯， 唔系啊， 喂，你不如整个镬铲起动啊，大佬啊！ 我谂有人搞紧呢个西环三支里边，咪有个爆窃，佢一个米芝莲名厨嚟嘅，你咪叫佢系啊，即系呃个食环牌翻嚟，自己走去玩咯、 啊。咁又冇人呃，大佬即系 我个啦，系修正呢个词汇啊。 咁、你揾个即系吓、即系比较系即系 见得人 嘅，见得人嘅，咁啊选下都 OK 系啊。 咁啊，喂，除咗呢个饮食界，仲有冇咧？ 其实使唔使讲下地区，即系嗰啲 地区？头先都讲咗啦，我哋头先都讲咗啦。 喂，你再睇啊？喂，根本就冇喎。睇翻转头一啲，喂，即系好话唔好听，大家觉得系非常之开放嘅批发同埋零售界，你以为咧即系有个商业登记得嘛？原来唔系、哦，系佢只不过咧限制咗喺全呢、這个。78间系咪？85间公司先至有权投票喎，大佬。 85间公司，即系85个老板啦，系咪？ 系冇错。 咁仆街啦，即系其实80几票。 系啦，嗰80几票里边，你基本上攞40票，你已经赢咗。 系嘛？即系两，即系两三个班房嘅人啫，其实。 系啦，你点打啫？系咪先？啊即系你要功能租边唔系咁简单咧，尤其是嗰啲呢个睇呢啲睇落好开放嗰啲，但系实际上去睇翻， 咁可能喺超区攞4席仲易啲，可能 超区攞4席都难、啊，你睇 即系你相对之下， 相对之下系，但系你谂下啦，喂，超区个。嗱，我哋成日讲，即系之前都讲过啊嘛。喂，超区嗰度，喂，当你攞几廿万票嗰阵时，你拿住呢几廿万票，组织一个泛民嘅影子政府，然后不断咁走去 challenge 梁振英嘅施政啊嘛。 系， 喂，但系苏花而家，喂，佢哋由呢一个嘅拿住几廿万票嘅领袖，变成70%。 啊 即系搞，即系你如果再说服人哋超区攞4票，其实说服唔到人噶咯、 嗯， 即系喺呢4年嘅操作里边，你点打啫？ 系咪先？ 系啊，困难嘅其实系。 系啊， 喂，咁啊好啦，即系其实唉，时间都差唔多啦，即系挨到即系呢个时候，如果大家仲听紧嘅话咧，咁都即系非常之多谢大家啦，系咪？咁 Q 门，即系冇得讨白喺度。啊，咁 好快喺度多啲即系内幕啊，或者佢即系咁， 又话收到 从政经验嘅即系分析讲俾大家听。 佢又佢间唔中都李慧玲上身噶嘛，阿土伯系 收到风 啊，咁啊即系系啦，咁我哋叫新年之前啊，唔系新年之前 系啊，羊年最后一集咯，咪 最系最后一集 ，OK， 咁啊即系恭祝大家啦，即系新年即系吓， 最紧要四只字大步揽过，唔系 大步揽过啦，因为今年系即系相当之困难嘅， 系啊，同埋你谂下天气都已经系咁样， 系啊，天气又系咁，即系经济又系咁，即系希望大家都即系吓稳稳阵阵啦，吓四平八稳啦，即系系啦， 出入平安， 系啦， 金英话斋就 系啦，咁金英咧真系。吓佢 制药扶倾义无反顾啦， 系啦， 犀利啊！ 好 ，OK， 咁啊，今日即系多谢晒大家捧场吓。 年初四会唔会叫土伯年初四咁样啊？ 系咯，初四见啦，唔好讲咁多。 好，拜拜。 拜拜。